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制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上回我们讲到，运载亚洲一号卫星的飞机降落在西昌机场，紧接着一场紧张的飞机卸货作业开始了。按照中美两国政府关于卫星技术安全协议的规定，非美方人员可在美方人员的监督下进行飞机卸货作业，并将密封包装箱运往发射场的卫星准备区。因此，飞机的卸货作业是一项必须由中美双方共同协作才能完成的工作。中方为此组织了专门的卸货和运输队伍。美方负责现场指挥的是休斯公司工作队队长卢·马克。这是一位满脸胡子、血气十足而又很有魄力的汉子。他不停地挥动双臂，既显得紧张急切，又显得从容不迫。可是卸机作业刚开始不久便出现了问题。搬运卫星集装箱靠的是一辆15吨重的大叉车，驾驶这辆大叉车的是中国人，指挥这辆大叉车的是美国人。由于双方语言不通，指挥只能依靠手势。可是美方指挥员比划了半天，中方驾驶员也不完全明白。加上中方驾驶员又是第一次开这样的大叉车，第一次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两个人折腾了半天也没有办法协调起来。此前一位基层领导在对卸机人员做动员的时候就说过，这次卫星的卸机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亚洲一号卫星就好比是我们从美国接来的一位新媳妇儿，要是刚到你们中国门口，连洞房都还没进，就被我们哪位兄弟给糟蹋了，不仅丢了中国人的脸，我们还要负法律责任。所以开大叉车的中方驾驶员一开始便格外的小心翼翼，可是他越小心翼翼就越是手忙脚乱。但是开大叉车的驾驶员呢，就他一个，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谁也顶替不了他。大家呀都很着急，驾驶员更着急。驾驶员越着急呢，这大叉车就越开不好。就在这个时候，一位美国专家走到了队长卢马克跟前， 扯着嗓门大声吼起来，叫那位中国先生下来，我去开。卢马克当即找到中方指挥员，要求调换大叉车驾驶员。中方经过短暂商量，犹豫再三，但最后别无选择，只得同意调换。那位自告奋勇的美国专家很快跳上大叉车，中方在场人员的目光齐刷刷地射在了这位美国专家的身上。他们心想，一个卫星专家能够开得动大叉车吗？但是令中方人员没有想到的是，只是片刻功夫，那辆15吨重的大叉车便在这位美国专家的手中隆隆地转了起来，而且不仅操作大胆，还很熟练，颇有老师傅的架势。这位自告奋勇、毛遂自荐的美国专家，就是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的维克特先生。4个小时过去，卫星及设备的装卸工作仍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此时风是越刮越大了，天地难分，一片昏暗，整个机场完全笼罩在海涛滚滚式的尘烟之中。机场四周上百名武警战士迎风助力，如同一棵棵风中挺拔的大树，但是风越刮越大，大得让人睁不开眼，站不稳脚。加上从早上到现在，这些武警战士已经站了近10个小时，不仅没吃一口饭，连水都没喝上一口，所以很快便有武警战士昏倒在地。昏倒的武警战士胳膊摔肿了，脸皮蹭破了，鲜血浸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但是昏倒的武警战士刚一苏醒过来，马上一跃而起，又以中国军人的标准立正姿势挺立在狂风沙尘之中。与此同时，卫星的装卸工作越来越紧张，中美双方的操作手们密切配合，同心协力，个儿个儿累的是直喘粗气。休斯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因为身材高大，他呀是一个2米多高的大个子，不时被狂风吹得站不稳脚跟，只好一只胳膊挡住狂风的侵袭，一只胳膊牢牢地扶住车门。卢马克队长在寒风中只穿一件短袖衬衫，形象同样引人关注。由于干渴，他的嗓子早就喊哑了，甚至嘴上还裂开了一道道的血口。中美人员都是早上6点从发射场出发的，本来原计划是飞机10点到达西昌，所以每个人呢只带了一袋干粮和一听健力宝。现在10个小时过去了，又是大风又是太阳，干粮和健力宝早就吃完喝光了。所以啊，机场所有中外人员除了饿，最难受的就是渴。水成了人们的第一需要。这时，人称黑脸翻译的许建国舔了舔自己干裂的嘴唇，从小卧车里拿出了唯一的一听健力宝。他放在手上掂了掂，又望了望中方人员一张张被风沙吸干的脸。最后还是走到休斯公司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跟前，把健力宝递了过去。斯坦豪尔先生，给你。斯坦豪尔赶紧摆手，哦，不不不不，这是你的，我不能喝。你拿着吧，你们辛苦了。哦，不不不，你们更辛苦。许建国指了指自己的小车说，你拿着吧，我们还有呢。顺手拉开了健力宝，然后硬是塞在了斯坦豪尔的手上。斯坦豪尔看了看许建国满是诚恳的脸，端起健力宝几步走到了卢马克的跟前， 将健力宝递到了马克的手里。马克只看了一眼健力宝，很快又递到了一位正在干活的美国操作员的手上。操作员端起健力宝轻轻饮了一口，又递到了另外一位美国操作员的手上。最后，当这听健力宝在美方操作员手上传过一遍之后，又回到了队长马克的手上。马克端起健力宝饮了一口，又递回到斯坦豪尔的手上。斯坦豪尔望了一眼正在作业的中国朋友，这才将健力宝送回到自己的嘴边。后来，当有人给我讲起这段故事的时候，我脑中一下闪出的是，大凡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部电影《上甘岭》。下午5:30，持续了近5个小时的卸机装箱工作终于结束了。当波音747从西昌机场缓慢起飞的时候，运送亚洲一号卫星的车队又向发射场出发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此时暮色已经降临，护送亚洲一号卫星的车队朝着发射场的方向，在凄厉的狂风中缓缓地爬行着。从机场到发射场差不多有50公里，沿途警戒森严，四川省公安厅、凉山州西昌市公安局以及卫星基地保卫处等数百名保安人员是3步1岗、5步1哨，严守在公路两侧和四周。无论是大卡车还是小货车，不管是进口车还是毛驴车，一律禁止通行。沿途的老百姓被惊动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又知道肯定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于是都忍不住纷纷躲在公路边或是趴在窗户前，用一双双好奇的眼睛窥望着这支神神秘秘的队伍。卫星一般都很娇气，亚洲一号卫星更是娇气，稍有一点磕碰绝对不行。所以美方此前对亚洲一号卫星的运输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为了确保亚洲一号卫星的绝对安全，中方专门制造了减震平板运输车和卫星密封运输车，同时还精心制定了公路运输截流封闭、车队运行等严密实施方案，而所有的车速则限制在每小时10公里以内。一位老西昌人告诉我，西昌机场旁边有一条河沟，从古至今没有被彻底清理过，但这次为了保证亚洲一号卫星的安全运输，西昌市动员了大量群众彻底把这条河沟弄了一下，连小石头都捡得一干二净。但老天爷好像故意作对似的，车队刚驶出不远，雨就哗哗地下了起来。为了避免意外事故，及时把卫星送到厂房，中方决定车队继续冒雨前进。夜间行车，又是在雨中还是山路，危险性可想而知。此时中外人员冻得都瑟瑟发抖，但是各自依然严守岗位，特别是守护卫星的美国朋友，他们站在敞篷车上没有任何遮挡， 尽管身上全都湿透了，却无视风雨的存在，个个如同年轻的母亲守护着刚刚出生的婴儿。中方及时送去了雨衣雨布盖在亚洲一号卫星的身上，几位中方技术人员还脱下了自己的衣服披在守护亚洲一号卫星的美国朋友的身上。当天晚上九点左右，车队渐渐地接近了发射场，漂亮的卫星测试厂房也依稀可见了。卫星测试厂房是一幢样式别致新颖的乳白色楼房，长42米，宽18米，高18米，面积差不多有700平方米。这是我国专门为发射外国卫星而抢建的一座厂房。像如此高档的卫星测试厂房，全世界除了美国、苏联、法国外，只有中国才有，而在亚洲地区也是独一无二。远道而来的亚洲一号卫星就将在这里停放、装配、检查和测试。厂房的设计者是北京特种工程设计研究院。在发射场，我见到了卫星测试厂房的设计总负责人安义民先生。安义民告诉我说，当初接受这个设计任务的时候，我们的压力相当大。第一，因为时间紧迫，第二，国内没有先例，既无现成的资料，又不知道国外的情况。第三，要求太高，一切都按照国际标准，光是厂房的洁净度，美方就要求必须达到10万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一立方米的空气中，0.5 个微米大小的尘粒不能超过10万个，多一个也不行。第四，风险很大。设计成了好说，万一设计失败，不仅国家几千万人民币付之东流，更重要的是发射外国卫星的事儿就会告吹。因为你必须达到国际标准，人家才同意起运卫星。就好像是农村娶媳妇儿，你连新房都没盖好，新媳妇儿怎么可能进门呢？于是为了尽快设计出这个厂房，北京特种工程设计研究院组成了一个以安义民、万财大、林淑云、陈玉兰等等为首的21人的设计班子，在全国广泛调研基础上，在短短50天里便拿出了100多张设计图，不到半年便搞出了全部的设计方案。可是方案搞出之后能不能用，谁的心里都没底。院里邀请了全国数十名专家学者，在北京专门召开了设计方案评审论证会。论证会整整开了3天，结论是此方案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实践中到底行不行，没有一个人表态。就在这个时候，香港有公司打来电话，他们认为方案不可取，最好赶紧下马。国外一位好心的专家来信说，希望中国赶紧放弃，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国外一家公司也来信说，最好先请某国的专家指导论证后再上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离了洋人的拐棍儿，中国到底会不会走自己的路呢？后来经过反复论证，认为方案可以上马。结果怎么样？结果成功了。卫星测试厂房落成之后，凡是来参观的外国朋友无不感到震惊，甚至他们不相信这座卫星测试厂房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一位法国人看了之后问，诶，这是美国人帮你们设计的吧？一位美国人看了之后问，哦，这是法国人帮你们设计的吧？而一位澳大利亚的朋友却说，嗯，这肯定是苏联人帮着搞的。中国人